越好。 嗯， 对对，因为它其实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补液。 补液、 啊、对对，嗯，对，因为对于烧伤病人和一些对一些单纯外伤病人的补液还是有些区别。 嗯，其实呢，我们也是想说，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，我们多掌握一些防烧伤的一些知识哈、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。 嗯、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说，这个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严重的哈、啊 嗯， 应该及时到医院去， 对对对， 去请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救治。嗯、那么比如说，有一些轻微的烫伤哈、啊 嗯， 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困扰。 嗯、 那比如说刚才提到了。冷却是第一步哈、啊。 对对。 那保护，比如说这个伤口，我们这烧伤烫面、 嗯嗯嗯，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覆盖？比如家里边我们有纱布，可不可以用？ 纱布可以，就是说比较相对洁净的纱布。 纱布是可以用。 处理一下。 但是很多人说，那个纱布如果再揭起来，是不是会很疼？ 这个如果是早期，就当时覆盖一下，然后及时要到医院。 嗯。 啊，医院给你采取方法，这样轻轻的比较揭一下就还行。 嗯。 嗯，不能说等到已经。好几天以后，纱布跟那个床面已经 结合在一起了， 恨不得底下还有一些脓性分泌物，以后、 嗯、 再接那是很疼的， 很疼是吧？ 对啊， 一般情况纱布是如果发生烫伤覆盖、 嗯， 直接去医院还可以是吧？ 对对，早期覆盖， 嗯、早期覆盖 啊，就说就最好给它弄湿， 嗯， 然后有些比如冰水啊什么的弄湿一下覆盖更好一点。 就是这纱布也是弄湿的， 对对对， 凉的， 凉的， 嗯， 对，但温度不能太低啊，比如太低还造成低温损伤什么的，冻伤也可能。 那就是拿冰块敷着也不行。 对，对冰块敷在你前上面最好垫一层比较薄的毛巾啊，也可以啊、 嗯，也可以是吧、 嗯？ 这也是能够降温保护的哈。 对对对 啊、这个有很多人，比如说胳膊发生一些烫伤、开水烫伤，都着急的先把衣服脱了。 嗯 嗯，就是这种、 嗯、 这种有的时候烫伤的这种身上穿的衣服， 嗯， 都跟皮肤有一个严重的这种接触之后就很难脱了。 对对， 嗯， 他早期你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说最好第一步是能湿敷，就把整个衣服也可以湿敷一下。 就是拿开水冲是吧？ 对对。 啊，不是不是，拿凉水冲， 拿 凉水冲一下。 啊， 嗯， 对，凉水冲一下，先把温度降下来。 嗯， 让你再慢慢的去给它脱下来，因为有的人很着急，他恨不得一脱就很容易把皮肤随着这衣服一下就全撕扯下来， 嗯， 这样就增加一下治疗的难度， 嗯 嗯，还增加感染的机会了，嗯， 这个其实最好不着急脱衣服哈，直接拿湿的， 如果有条件，这冷水的条件下、 嗯， 如果没有冷水，那还。比较及时的把这个热源去掉。 拿剪子剪可能比脱可能更安全一些， 对对 是吧？ 对啊，但有时候家里可能这些东西可能不一定都有啊， 就是剪子有的时候。 简单在家里可能还好些 ， 外边可能 困难一些啊、嗯。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还听说，比如说在人体当中啊， 嗯、 不同位置的烧伤、 嗯、 可能会引起的这个损伤的程度不一样。 对， 比如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一旦人体当中哪些部位烧伤之后就应该及时上医院，就是可能会比相对来说其他部位是否风险更大一些。 反正一般来说，最好说稍微面积大于1%的， 嗯， 就比较 一个巴掌以上， 一巴掌以上最好都来到 医院，都到医院， 对对对、 嗯、 啊。但是一些像我们说比较特殊部位烧伤， 嗯、 比如颜面和手， 嗯 啊，这是一个是它是相当于暴露在外的啊。要及时到医院处理， 嗯， 因为它一个是恨不得有时候如果比较浅的烧伤面积，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好，比如感染了， 嗯， 它也会留下疤痕， 嗯， 对于你的外观啊，或者对你的就造成很 今后的生活受到一些影响， 造成一些影响， 嗯， 对， 脸和手是首关键的，是吧？ 嗯， 其实呢，我们也是想通过今天跟陈忠大夫一块来聊天呢，让大家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消息啊。天津滨海新区在昨天晚间发生的这个爆炸，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很多人都觉得现场包括几公里之外都有明确的这种震感哈、啊 嗯。 当然了，这种包括您看啊，包括这种真的是那种热的损伤，还有包括冲击波，可能都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哈、啊 嗯。对对对。 啊、这种冲击的伤和比如说真是那种火烧伤相比来说， 嗯、 是不是冲击的伤可能更难治一些？ 对对对，治疗还是有些区别的。 嗯、 如果有冲击伤再合并烧伤，就 更难治， 难上加难了。 嗯， 相对于有时候一个是冲击波比较厉害，另一个是烧伤面再合并烧伤面积非常大， 嗯， 它死亡率是非常高的。 哎呦， 对、啊， 嗯， 所以。